喂，又翻到嚟我哋港珠澳啊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第51节嘅，系啦，咁就今集咧，我哋就哎呀，揸个人打到牌啊，有我二世祖啦，有边个喺度今日？ 有简诺夫喺度， 诶，猫仔喺度啊， 系啊，3-1。 争阿猫主席啊，猫主席唔知去咗边啦，系啦，咁就下次应该翻到嚟噶啦，希望系啦，咁就咁啊，节目播出咧都月尾啦，系啦，咁就大家记住交月费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咁就其实鬱敏會客室非常之正啦，咁今朝我先睇完佢访问阿叶柳啦，咁啊都即系好。你讲 question and technique 啊，同埋即系控制嗰个台风，同埋引导嘉宾咧，郁敏 好龙门阵，真系好龙门阵。 郁敏系一流，系好龙门阵，系一流嘅。即系因为即系郁敏就即系比起以前嗰啲节，即系你话即系以前郁敏有做 one on one 嘅专访节目咧，郁敏而家系倾多啲引导多啲咧，唔会咁爆咯，系咯，佢俾个嘉宾讲多啲嚟噶。 因为好玉龙门阵咁咯，和谐啲， 正嘅系啊。咁就今日咧节目，我哋录节目嗰阵咧系2月19日啦。咁就系、是、原来系呢个 Bombing of Darwin 啊，即系叫做日军咧就嗰阵咁，你知日本喺二次大战咧就周围侵略啦，又侵略中国，其实都唔系侵略噶啦，喺中国好耐噶啦，即系伪满洲国时期，咁就又即系炸夏威夷啦，系啦，咁又原来佢系有辣，即系又其实最近新加坡有一单好热门嘅新闻就系、是、咧，新加坡开咗个二战纪念馆啦，咁就原本咧系叫超南纪念馆啦，咁就即系其实超南就系以前日本人即系对于新加坡嘅即系名称啦，喺二战时期，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系日军系攻占咗新加坡，系变咗做属地，即系好似香港咁样噶嘛，亦都有占领嘅黑暗时期噶嘛，咁就其实新加坡即系对于超南呢个名咧就非常之反感，咁于是就叫日据时期新加坡纪念馆咁样啦。即系李显龙其实琴日喺 Facebook 又出咗一个中文同埋英文嘅 Facebook status 咧，系讲呢件事嘅，系啊，咁就咁呢啲领袖咪好咯，认衰仔改咗佢，系啦，咁就即系咁就其实今日就系1942年，亦即系呢个叫75年前喺今日咧，咁就有个叫 Bombing of Darwin 咁样嘅，咁就其实系日军就喺挥军南下啦，喺马六甲，即系佢就基本上佢占领晒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啲，咁就系啦，南下啦，咁就炸，即系咁佢啊，即系咁达尔文就系澳洲最北边嘅城市啦，亦都一个军事重镇啦，系啦，咁就。喺呢、這个叫做1942年咧，就俾日军炸。咁就其实呢一样嘢咧，其实喺澳洲入边咧都好少人谈论嘅。咁其实点样揾到呢一单料咧？我就系睇啲军事迷网站咁就讲话，今日就系呢个叫75周年咁样啦。咁就即系呢个系同埋呢个叫夏威夷嘅70珍珠港系一样咁有纪念性咯。因为呢啲。即系呢个其实你话 Bombing of Darwin， 日本基本上都系冇预警，系偷袭Darwin 咁样啦，咁就系啦，有242架日本战机啦，系啦，咁就有2次突击嚟炸咗 Darwin 咁样咯，系啦，咁就好惨。 咁其实应该澳洲有即系有历史以来系第一次被即系外国入侵本土。即系佢未试过噶嘛，即系未有人打过澳洲噶嘛，即系佢建立即系建国之后啊， 咁远 咁其实，唔系同埋除咗我所知，即系除咗喺达尔文嗰度轰炸之外咧，亦都曾经喺仙尼哈巴度咧，即系曾经发现过日本嘅一啲潜艇啊，微型潜艇啊，潜入去雪梨港嗰度嘅。 吓、啊，佢嗰架咁嗰架嘢系而家就喺坎培拉嘅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咧，即系有得睇嘅。系啦， 吓、啊。咁 同埋，而家大陸都唔使用武器打中國啦，輸入女人咪得咯。 屌，唔係啊，佢收購咗你個 Port of Darwin 啦，已經共佔咗啦，真係。 你咪即收購你啲白鬼咪得咯。 你 好似 Alex Temple 咁， 你咪同白鬼有仇嘅，成鳩日喺度屌白鬼啫。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呢度就系日軍喺二戰嗰陣咧就開咗。太平洋戰線咧，咁就打得 打得惨嘅呢度系，即系炸咗一炸嘢，咁就沉咗，有船沉，咁有人死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基本上成个 city 咧，就系、是、一来就摧毁咗，二来就系有成千几人死咗咯，系啦，咁就讲历史啊，讲到呢度啦，咁就即系。我哋即係呢個75年前達爾文就爆啦。喂，琴日定係前日呢，報紙頭版呢出咗單好爆嘅嘢喎，講澳洲經濟好大鑊喎、哦。有阿 佢話 係 啦，係啊，澳洲咩世界末日，即係將可有機會，即係嗰個經濟上啊，即係意思咁就。即係我就立到有一單咁嘅嘢，咁佢即係嗰個分析嗰個係嗰啲即係前政府嘅顧問啲經濟顧問咁樣嘅，咁佢就列咗七點咧，就話即係而家澳洲嗰個經濟其實係好危乎咯嚇。你有冇睇到？你睇咗嗰個？我即係我 share 咗嗰篇嘢俾你睇，你都睇咗。 哦，嗰個好睇嗰個係。 你講下嗰邊七點啊？其實佢講嗰啲都不無道理嘅，啲都嚇。都有都而家佢即係我話講，即係佢講咧就係話咧，而家澳洲嗰個 household 嗰個債務啊，即係家庭嗰個債務，係負債啊， 負債 係歷史上最高啊，去到應該係187%。咁即係話咧，佢係計個 disposable income， 即係話除税後，即係譬如你每一個家庭啦，如果你一年除税後嘅收入，譬如當係10萬咁啦，平均每個家庭咧，你係爭緊10,000-87,000嘅債，即係比喻嚟講，譬如你如果家人總年薪成個家庭係譬如講10萬咁計啦， 呢個除税，呢個係除税之後喎，澳洲税，你知澳洲税幾重噶啦，所以其實呢個好大鑊噶 喎。咁佢呢個係即係平均數嚟嘅，即係平均數真係仲大鑊，因為其實有啲好多人好窮噶嘛，可能根本窮到係根本冇債，即係冇借錢啊，冇能力借錢就 係。佢冇户口，佢 cash 嘅啫嘛。 系啊，铺铺清嗰啲咯，好啲鬼好多系餐餐清出粮就清嗰啲啦嘛。咁佢嗰个债务系仲高过系喺呢个1920年代嗰阵时咧，同埋1880年嗰阵时咧，即系两个系曾经澳洲试过个经济大衰退，大即系20年代，即系我谂全世界都系1929年嗰个美国嗰个大 depression 啦吓。咁澳洲嗰阵时嗰个债务咧都即系、那个。household 即家庭嘅债务都冇而家咁高嘅，咁佢第一点就系咁讲呢个，而家系历史上新高咯个债务吓， 好恐怖。咁啊，第二点 我觉得债一个问题啦，就但系最大问题就系而家好多人冇嘢做啊，你周围都炒人， 我都冇嘢捞啊而家，我做 唔系啊，周围都炒，啱啱睇又话呢个 office work 又话想卖，我谂迟啲又炒人噶。 其实 office work 卖咧，其实即系你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我 post 喺 group 嗰啲啦。其实 all phones 啊嗰啲都接啦。你呢啲旧嘅 business model 而家好难做落去噶啦。即系当你嗰笪地咧，佢摆到晒只或者起楼都好搵过你咁喺度卖埋啲毛利咁低嘅嘢，咁我开铺头嚟做咩啫？系咪先？ 我唔知佢嗰个家庭债务嗰个主要嗰个构成系边一部分啦。我估好大程度系嗰啲楼咯。即系而家同啲人资借贷，嗰、那个系啊，嗰个好高啊，去到，因为前嗰几年咧，嗰啲银行咧，即系好松宽松咁借出去噶嘛，同埋佢可能即系好似类似呢、這个美国嗰时金融海啸嗰时咁，嗰啲系咁借钱俾你买楼咁样咯，即系你明明可能负担唔起嘅，咁就借一大笔钱俾你，咁而家有啲 借佢，因为譬如佢以前买嘅 equity 咁咧， 吓、 啊，咁啲人 或者有啲碌大咗咯， 咁咪喺度即系用 equity 喺度买啊嘛，啲人 唔系即系。你其實你 negative gearing 係即係你知 negative gearing 基本上咧帳面係蝕咗，但係因為可以扣税，所以可以咁樣碌落去啫嘛。但係你帳面都係蝕噶嘛，係澳洲至咁昂居用 negative gearing 就可以扣税，而咁樣嚟叫做俾少啲税啫嘛。但係你帳面都係蝕噶，呢個 global standard 嚟噶嘛，呢個 general accounting principle 嚟噶嘛，係咪先？所以咪呢個咁撚高負債係唔撚出奇咯。 啊，咁即係。我就唔清楚，即系即系佢个数，佢即系当然佢个数据系即系可信程度系高噶啦。咁你哋 RBA 咯，系咯， 吓唔系咁你即系你哋 RBA 咯，系咯， 唔系你哋身边啊啲朋友啊，你感唔感觉到佢哋真系负债高咧？ 即系识得嗰啲人都冇咩，但系负债从嗰时，即系以前比较系话你可能而家你发觉佢 嗰啲买垃圾房嗰啲咪负债高咯，学区房嗰啲啊。 有家我识啲咪有家庭，但系之后炒炒卖卖，或者系无啦啦突然之间食食下饭话，哦我买咗 Apple 嘅，你老尾啊你黐线，呢啲咯多噶，即系。你话系咪负债高咗？咪咁你梗系啦，你供多层楼，同埋即系无啦啦突然之间 home equity 换车咁样咯 ，what the fuck 咁无啦出架十几万嘅车，黐捻线嘅啫，系咯。 唔系好多人，好多人可能佢又将即系将自己嗰层楼住紧嗰层楼又按咗出去，又买多层楼咧，谂住租出去啊嘛。即系谂住租出去可以冚翻咁样，好我识得有啲系咁样，即系佢明，即系自己层楼本来好地地嘅，咁即系可能佢还，即系唔系争好多钱啊，咁佢又要加按咗，即系佢加按咗佢再买多层楼，咁佢 拉啲嘢拉啲嘢出嚟再买个，系咯， 系啦系啦，咁啊佢负债咪高咗咯，咁佢条数就话，诶、我租出可以冚，其实呢度嘅租金系冚，你哋都知系冚唔到供楼噶啦，而家供楼个利息咁平都冚唔到啊，因为个楼价贵啊嘛。即系 你个基数根本系太大，我点冚都冚 系啦系啦 系咯 系啊咁即系如果有啲咩冬瓜豆腐啲加佢少少息加一厘半厘咧，就即系已经系嗰个即刻不快冇嘅，即刻死噶啦咁嗰啲系 或者咁讲啊，你间 investment property 冇人租你都大镬啦。 同埋佢可能计得好 perfect 嘅，佢哋租咧就话，诶、我一个礼拜租几多钱，一年就租几多钱。喂大佬你。你租嗰时候你唔系成年租得出去噶嘛，系嘛？即系你租一段时间，就你好景，你中间譬如嗰个租客走，同咗新租客嚟，中间都有啲断咗噶嘛。 咪或者有咩大镬嘢？你间楼有问题冇得租，咁你就死。 系啊，即系佢完全系冇计到嗰个 risk 啊，或者即系俾一个 buffer 俾自己咯。好多人都系咁咯，所以个债务，即系如果佢讲佢分析个债务咁高咧， 同埋好似你记得之前我都讲过个 news 咧，话 Melbourne 未有层楼大维修嘅。 系 新楼都要大维修嘛，咁如果你个 buffer 你唔够嘅话，万一即系有嘅，而家啲新楼好渣噶嘛，突然间你收个楼之后要大维修咯。我试过有啲客系咯，突然间payment 都试过啦，之前突然间每户要俾多30,000咯。 几好啊！ 咁你咪仆街啊？点系啊？你点搞啊？嗰啲系啊？ 几好啊！ 即系啲人好问噶嘛，遇到佢唔会谂，即系有啲咁嘅突发嘢噶嘛。 或者你老公或者老婆是但一个，突然之间冇嘢捞，咁点算咧？ 系啊， 咁就好啦。咁第一点就讲嗰个高负债啦，家庭啦。咁第二点咧就系佢讲系而家喺个澳洲嗰个外债系亦都系历史新高。 好， 你知唔知？知唔知几钱啊？争外债， 争外债而家 more than 一个 trillion。 系啊， 六 十后翻 trillion 系几多咧？原来中文系一兆， 六十 兆即系几多亿啊？ 咩一亿咪一兆，一亿咪一兆，一亿过一亿，正常都冇咁多啦。咁啊， 咁佢系 GDP 嘅占 GDP 嗰个63.3% 咯。喂，咁其实唔系好高嘅啫。如果外债63.3%，照计我睇落去就，因为好似譬如日本啊、美国嗰啲仲高过呢个数嘅。 系高啲嘅，但系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呢个，但系咧，佢嚟亦都随之而嚟咧，即系令到澳洲就即系因为呢个叫做即系，因为你负债比率高咧，咁你个 global 嘅 interest rate 咪高咯，系啦，咁即系你又唔知道政府靠有咩税收嚟还钱，系啦，你公司咧亦都有你个 credit rating 咧，即系你知其实而家成日喺度空澳洲话会落佢 credit rating 噶嘛，咁譬如一落澳洲个主权 credit rating 咧，咁澳洲嘅公司就濑嘢噶啦。 咁同埋喂，如果因为美国已经落实今年会加息噶啦，加几次噶啦，咁我谂佢都好大镬，因为美国加息咧唔多唔少影响，因为澳洲好多嗰啲外债啦，佢即系佢系跟美国 美元结算， 同埋原来咧，譬如你澳洲，我哋问到澳洲银行借钱买楼咁计啦，嗰啲钱其实唔系，即系我借银行嗰啲嗰个 source 啊，其实唔系喺翻澳洲嗰啲人嗰度噶嘛 ，carry 过嚟噶嘛， 其实澳洲个储蓄率咧就唔足以去借贷嘅，即系话如果澳银行系收一个澳洲嘅，即系澳洲人咁样存啲钱落嚟，借翻俾澳洲人咧，佢系唔够噶嘛， 系啊， 咁所以个澳纸一跌就会扑街，我觉得。 咪佢喺外边借入嚟咯，即系要喺 要买要买要要要买钱入嚟，要买钱入嚟借咯，要 block， 要因为基本上系美，你系北美啊，嗰啲息系好低，咁基本上你系放债去澳洲嚟搵钱咁样噶嘛，其实系，即系你系所呢啲就系我上集讲嘅叫 carry trade 啫嘛，即系你用个息差嚟赚个 margin 咯。 啊，咁譬如嚟紧睇紧美国会加息，可能 minimum 今年会加三次。咁咧佢就即係澳洲嗰、那個，即係佢一定有嗰個壓力去加息噶啦。因為你如果銀行唔加息，咁我冇嚟借出嚟1%借翻嚟，又1%借俾你，咁冇得噶嘛。 真 係一定有個margin噶嘛。所以其實睇到啊，譬如我哋對即係對上一兩次都已經試過就是說，就係話聯邦即係呢個 Reserve Bank 啊，呢個儲備人， RBA 澳洲聯儲局 係啦。聯儲局譬如減咗息咧，原來嗰啲銀行都冇將呢個減息 pass 俾嗰啲按揭嗰啲嘅， 冇啦。 佢係啦，佢話你減咗息啫，但係我啲錢咧，大頭借翻嚟冇減到啊，所以佢 如果你要睇澳紙嘅，如果澳紙而家都仲高嘛，突然間如果第日我話美國經濟好翻啊，跟住澳紙跌咧，咁你就趴街啊，真係。 咁就 呢樣嘢好大鑊㗎，呢樣嘢。 所以可以即係或者可以解釋到佢點解，即係個外債其實60%其實唔算好高喎，直接唔知點，但係其實佢係即係佢分析就話澳洲個經濟係好 vulnerable 啊，佢話即係話係好脆弱啊。 你 咁即係話 你太依賴人哋賣嘢啊嘛，而家基本上賣田賣地係咯， 係咯，啊，咁就你個第三點係咩？第三點佢講係你講下喂。 第三點咧就係呢個叫做。record low interest rate 啦，咁就即係呢个史无前例咁低嘅叫做即係头先你所讲啦 ,RBA 嘅息啦，係啦。咁就而家RBA 呢个 cash rate 呢就叫做 1.5% 咁样啦。咁就话咁就即係基本上呢位前高官嘅分析呢就係、是、呢个咁低息口呢嘅环境呢係唔可以长久嘅。係啦。咁就即係其实即係佢呢亦都講呢就話喺尤其是喺 Sydney 同埋 Melbourne 啦，你即係你嗰個負債比率好鬼高啊，咁即係其實都係引申喺啲人攞錢嚟炒樓呢一樣嘢啦。咁基本上呢如果係即係如果一加息呢呢度呢就會係就會核爆。其實你睇返呢即係你其實你話講緊澳洲炒樓都係2007年开始个楼价就冚冚声咁上啦，咁基本上喺佢喺翻呢幅图嗰度咧，嗰、那个叫做 cash rate 啊，即系叫呢个最优惠利率咧，喺呢个叫做，因为其实我零八年嗰阵我唔喺澳洲啦，由系咪七厘到插到落厘半咯，系咪啊？ 嗰时你讲供楼利息系嘛？供楼利息 唔系供楼利息 cash rate。 cash rate 我唔好清楚，但嗰时我知道个供楼大约系八厘定八厘半咁上下。 唔系佢以前咧个 cash rate 同埋个银行嗰个息差唔会咁大个 gap 噶。 吓、 啊，而家好大个 gap 噶嘛，即 系 银行一点几，你供楼系讲 四厘 啊，即系而家佢系1.5就1.5同埋4厘嘅个分别啊。 即系可能佢譬如以前佢 offer 你7-8厘，可能其实个都系争1% 到噶咋。以前 吓 系啊，以前个 gap 唔会咁大，因为以前嗰、那个即系比较靠 local 分多啲嘛。 澳洲 而家你越起越多新楼，你个 local 分 夹啲。系啊，即系以前系 saving 又高 ，mortgage 又高噶嘛。 系啊系啊， 而家系越质越。质越低啫嘛， 系啊，即系啲人仲靠炒楼， 咁佢系由2008年嗰、那个，你睇翻个图就应该系八厘到咯，八厘又一路插到大约系2009年、2010年到2010年到去到3厘到咯，那个 cash rate， 即系突然、啊、突然之间年零度，即系 GFC 啦，呢个睇嚟系咯 ，GFC 要减，跟住之后你嗰阵咪开始量化宽松咯，咁咪搞到而家咁捻样咯。 系啦，即系嗰阵时种落嘅祸根嚟嘅，我觉得已经还啦， 量化宽松啦，系啦， 啊，唔系佢最大祸系咩咧？其实咧，因为如果你高息嘅时候咧，我都话你，如果譬如你十厘息，你加嚟系加咗10% 啫， 系啊， 即系我当你供楼供10厘啦，我觉得你加1厘，我都系俾多10% 你原本供紧嘅钱啊， 你压力测试冇咁恐怖啊嘛，因为你个基数已经喺度啦嘛。 喂，而家四厘，突然间加1厘，你加咗25% 你供嗰、那个嗰、那个供款啊，突然间系咪？加嚟都大祸。 我真系恭喜你。 屌你搞到咧，我谂起咧以前咧，我应该系讲到08年咧，同我老豆食一餐饭咧，我好记得嘅，喺香港咧食一餐饭，跟住之后咧，我老豆话：美国佬啊，印银纸啊，扑街啦！你哋衰足十年咧，居然而家真系濑嘢啦！唉，好唏嘘啊！ 即系你嗰阵时变咗佢，即系嗰阵时美国系咁样印银纸插落嚟啦，大陆有印银纸啦，一齐印啦。你澳洲就全部你全部都要跟住佢咁样，全部都减利率，啲利息系咁又作又跌又跌，咁咪即系刺激咗吸引啲人去借钱咯，即系咁平系嘛，唔用就笨啦咁样啊。 Free money 啊嘛，咁嗰阵即系。其实 GFC 嗰阵澳洲又叫影响冇咁大啦，咁咪继续发癫咯，系咪先？即系啲钱你 cost of borrowing 又易，咁咪不如走去炒下嘢啦。讲第四点啦，第四点就系、是、房地产泡沫啊，系啊，咁就即系讲话呢个叫做喺呢25年咧，喺91年到而家啦，咁就喺即系 RBA 啦，泵咗咧唔少钱咧入去呢个叫澳洲嘅房地产市场。咁以前即係基本上咧，你喺91年咧，即係房地產咧係即係呢個叫 credit to housing 咧，即係叫呢個係咪應該話即係叫做房地產債務啊 ？As percentage of GDP 啊，係咪啊？ 即係佢話唔係嗰個銀行嗰個信貸啊，信貸擺落去房產嘅時候咧，嗰陣時佔嘅 GDP 咧。是大约是他是写 21.07% 在91年是啦，跟住之后呢在去年财政年度的尾呢，即是2016年的6月呢，就到 95%, 是不是 即是个比喻就是说银行是借100元里面有95元等到个房地产到咯。咁意思啊？ 又唔系咁嘅意思嘅，即系同澳洲 GDP 比啫，即系澳比 较咯。即系如果你 GDP 100蚊嚟讲咧，佢咪有95% 啊？系啊，个 credit 嗰度系有95% 啊嘛。 冇黐线，即系你谂下咧，成个国家咧卖嘅嘢全部去咗卖楼啦。咁啊，其实你谂下一个好黐线嘅行为， 系啊。而家亦都系咁。全世界都 系，而家佢就系靠个楼市撑，因为澳洲你谂下冇 mining 做咩可以靠撑咗经济？佢唔起楼嘅话， 冇啊！ 喂，但系中有一日会爆，你起咁样起法系嘛？呢啲嘢你 同埋佢而家问题系佢冇个 job backup， 即系你起楼啲人买唔到，你啲人冇嘢做，咁你搵咩 backup 咧？你靠海外人靠得几耐？ 佢而家咪卖晒俾海外啫嘛，就是、靠海外嗰啲嘅咋？呢度嗰啲真系我谂我买唔起啊！嗰啲人真系 咪咯？本地人有几多个买起？ 嗰啲。嗰啲咩立鬼十都五六十万个 unit， 好垃圾嗰啲 咧。五六十万算平噶啦，80万啦而家。 你听讲咩艾配啦？嗰啲社区房仲贵啊！嗰啲。 你系咪同社区房嘅人有仇嘅？又讲。 Okay. 即系啦，咁就即系，总之系即系，你基本上你系楼全部都系楼啦，系啦，咁就。第五点就是讲这个是这个叫什么 General Manager for International Bank of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就讲话这个叫做在全球的经济啊，是 环球债务啊， 环 球的债务。 环球债务系你讲啊，不如你讲，你讲。 sorry， 答咗你声添。佢嗰、那个即系话，其实喺全球好多国家咧，嗰、那个债务都系好高嘅，即系唔系净澳洲。咁呢个又有个危机喺度咯。意思系话，即系唔系净系澳洲高，咁即系全球都好高嘅时候咧，有乜冬瓜豆腐风水洞咧，就会即系嗰个。譬如可能你日本或者美国，不过美国又应该唔会，可能欧洲地区可能会咯，即系会个债务咁高嘅时候，随时会 trigger 一个炸弹出嚟咯。 美国就 63% 啦，呢度讲，即系比即系呢个债 versus GDP， 呢、這个叫做喺 G20 啊，即系例如即系基本上呢个 average of 英国、加拿大同埋澳洲咧就 52% 啦，新兴市场 85% 咯，系啦，咁就即系讲话。呢啲國家負債咁高咧，對於即係將來嘅投資前景啊，佢哋嘅還款能力啊，都係不明朗啦，係啦， 係啊 ，OK， 我哋 move 落第六點啦， 第六點 就係咩啊？佢講 major international asset bubble 喎， 資產泡沫，咁就 你所谓嘅即係佢讲緊呢度一啲叫 significant asset bubble， 係呢个叫债券啦、股票啦同埋房地产嘅。咁就喺美国同中国啦係尤其深啦。就即係呢个就係因为呢、這个即係其实都系之前我哋咁讲啦，呢、這个低息环境啊，个 cost of capital 咁梗係二啦，咁梗係借炒啦，係咪先。咁就係啦。咁就讲緊呢个叫做呢、這个叫 Shiller PE Index， 呢个即係写我唔知道中文点讲啊，贾洛夫你可唔可以讲讲下？即系呢个 P E， 我唔知道中文 P E 系乜嘢，系啦。 P P E 系咪嗰个咩 profit over 嗰、那个earning 市盈率系嘛？ 市盈率系系中文系市盈率，唔识中文啊，大佬 终于谂翻你。 咁P E 即系话一间公司嘅嗰、那个嘅股价同嗰个盈利嗰、那个嗰、那个对照咯吓，即系吓咯啊。咁而家系去到都好高下，如果呢、這个。美国嗰个市盈率去到 28.85， 原来佢话， 佢就系讲即系你知九九年嗰科网股爆破啦，同埋 Great Depression 咧，系1929年啦，呢个系即系历史上第即系有呢样纪录嘅第三高嘅嘢啦。咁就系咪核弹就嚟核爆咧？咁啊，都机会甚大啦。咁啊，落第七点啦，好唔好啊？ 好啊。第七点呢就应该是他讲就是那些都是讲泡沫，不过是这个全环球的衍生工具的泡沫咯。即是你知不知道什么衍生工具？ 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讲，不如你讲。 我都不是很熟悉。即比大约讲啦，即比如你有啊，譬如即上次美国金嗰时都是这样啦。咁佢将譬如佢收银有咪好多嗰啲楼嗰啲咩啊，即系嗰啲按揭咁样咧，咁啲银行将佢打包咗卖翻出去，咁啊就变咗一个 bond 啊，或者变咗一啲股票啊，诸如此类。 债上债，即系搭上搭咁样。 包咗佢 系啦， 系啊，打包咗佢，或者变咗一种形式，一种纸嚟嘅，或者一种股票又好，bond 又好咁样嘅嘢啦，咁就衍生嗰啲叫衍生工具咯。 系啊， 即系咁你我嚟。一啲 index 咁样俾你作为炒咯，要炒卖嗰啲咁嘅嘢啦。咁就因为而家佢就佢话而家好多呢啲咁样嘅衍生工具喺度咧，咁就会有个泡沫咯。咁其实咧，佢话佢讲咗到咧，就话喺呢个 Deutsche Bank 呢个德银咧， 德银 就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啱啱前嗰上嗰一两个礼拜咪 post 咗德银蚀咗好多钱要炒人啊嘛。 如果周围炒人啦、啊。 硬是在环球做，而家系做好多衍生工具嘅。 佢哋买好多嘢翻嚟嘅，即系佢哋就点样咧？我都识好多人咧，系德银 supplier 嚟嘅。咁嗰啲细盘房就砌一啲癫嘢翻嚟，跟住之后咁咪要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咯，睇下德银有冇兴趣买。咁好多时咧，多数咧系嗰啲咩无啦啲咩国企追踪指数啊，东南亚股票追踪指数啊，啲 private equity 抌啲嘢就问德银买唔买，跟住德银有兴趣咪同你买一啲，咁咪卖俾嗰啲咁嘅又老又巢皮嘅老太婆咯。 哦， 啦。 咁。即系其实有啲迹象噶啦，即系如果你譬如见到德银话旧年个盈利，即系蚀咗钱，蚀咗好多钱啊，咁要炒人啊，咁即系话喺佢喺衍生工具度，可能嗰啲嘢蚀咗好多钱啦、啊，即系有好好。 喂，同埋佢而家有啲迹象都好似以前啊金融风暴嗰阵时咁咧，即系有一班人喺度买，咁叫人哋买buy buy buy 咁咯，即系好似有人喺度想沽空咁咯，我觉得系。 唱好个市，叫啲人入市，咁就一嘢 reverse 咁样咯，斩你 仓。系啊，有班人喺度沽空咯，我觉得系啊。 例如， 嗱，我觉得个 例如小弟 今年唔同，即系今年内其实好多即系好多暗涌咯，即系好多嘢唔系好即系好 uncertain 啊，吓 系噶，都系，即系呢个叫做好恐怖咯，即系你睇到而家香港。你有冇睇？你哋有冇睇香港股票？香港股票今个礼拜升到黐线啊嘛，冇利好消息 ，no nothing， 系咁干升，系咯，咁就 但系啲钱冇掟走啊嘛。 咁即系冇利好，其一啦，其二就系可能炒好佢迎接呢个叫回归20周年啊，系啦，我都谂唔到咩啦。咁就 at the end 啦，呢度就话呢个叫做北非特咧，已经系话呢个叫做衍生工具啊，系呢个叫 financial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啊，咁基本上系一个随时会爆嘅计时炸弹咁样咯。 咁就即系结语啦，就系讲紧呢篇文嘅作者就系话嗱，你有咩 mortgage 咧，就预先咧有钱咧咧就赎咗佢，罐头咧就即系屋企买定罐头，咁咧就咧快啲掘定个窿，咁啊等核爆咁样咯。就 唔系而家都系 cash is king 啊，系嘛，储多啲钱现金啊，到时个风暴一完咗之后咧，买咗好多平嘢可以。 唔系你系咪都要住噶？系咪先？即系冇叫你唔好卖楼，你系咪都要住噶啦？就系、是、你到时再 唔系我即系即系话唔好而家你唔好走去屎忽行走去买多间啦，就系咩有人炒啦？而家 而家去攞唔系，其实我觉得而家你去攞 equity 唔紧要嘅，攞个 line。因为到佢个紧嗰阵，你攞唔到 equity 啦。到佢有平嘢，你就执货啊嘛，可以。 喂，唔同噶，你攞咗，你攞个 credit 佢三个月噶咋？ 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噶，空窿嗰啲唔系噶。 咩唔系啫？我啱啱先至申请完。 你边间做？你背后话俾我听。 顶 康康嗰间啦， 狮子啊，狮子。 咁啊，话俾你听唔紧要，呢度有乜所谓？ 系啊 ，Big Four 嗰啲佢唔会收翻你个 line 噶 ，Big Four 唔会噶。 一定有个列有唔系一定有 deadline 有啲半年咁解嘅啫。如果 唔系啊，你系我唔知你点样攞 limit 啦。通常Big Four 嗰啲唔会收翻你个 line， 佢俾咗就俾咗噶。所以好多人而家都攞咗个 line 先吓。 唔系我又问过圣 George 嘅，佢就好似半年，但系佢半年唔系唔俾你，即、就、系、是、你要 submit 嗰啲嘢咯。 佢要 renew 你个 term。 你讲嗰样就唔系啦，我而家系讲紧你本身有间屋，唔系就系话攞个 home equity 系投资，系你有间屋你想攞个 top up 嗰啲啊。 哦，嗰啲啊，我唔系我意思话 top up 先噶嘛，咩有 equity 咯。 哦，我嗰啲系譬如问佢想即系话，哦，俾晒人工你，或者 situation， 我问 你 想知 道。你嗰啲系 approval 唔同噶 ，P approval 嗰啲系即系你而家想买楼，我想买多间投资，我想问你攞个 P approval， 咁嗰啲系通常银行系90日到半年嘅。 系啦系啦。 但系你我讲嗰啲咧，就系好多客咧，就系譬如佢间楼就系公园啦，咁咧佢而家因为而家嗰个利息低啊嘛，同埋即系个 equity 松啲啊嘛，咁即系啲楼升得劲啊嘛，咁佢哋就先攞个 line 先，就将自己间屋就攞咗 equity line 先，咁佢有 equity， 咁到时啲楼平嘅咪可以嚼咯。 唔系啊，佢恭喜佢啊，因为佢唔系平嘅问题啊，到时你间楼你按嘅你而家嗰间楼到时唔系估你呢个价噶，知唔知啊？ 系啊，佢唔会 reverse， 我都话，即系佢你攞咗个 line 之后，佢唔会 reverse 嘅。 但系你 mortgage 要 renew 噶嘛，阿姐？ 系啊，我点会唔会？譬如我而家我譬如我估你而家间楼值咁多钱，我可以借几多钱俾你咁样？到时你间楼值翻十分一，咁我点借啲钱俾你啊？ 可以嘅，澳洲个例唔可以嘅个法例，我问过。 啊，唔系嘛？ 澳洲唔系香港可以，香港咧直情可以，即系如果你嗰啲人负资产去追翻你噶嘛？澳洲负资产冇个 law 可以追翻你嘅。 唔系负资产就唔借俾你到时。即系你 呢样嘢，我问过系暂时个 credit 嗰度佢冇呢样嘢噶，即系我 唔信 会唔会改咧？大家都收系咁有 啊？你话攞条 line 攞个 credit 噶嘛？咁我梗系而家即系评估你间楼值几多钱，你嘅还款能力几多？我全部评估晒啲嘢，然后我借几钱俾你啊嘛？到时情况完全即系好大嘅差别嘅时候，银行唔会做冇呢个 risk 噶嘛？佢未借钱俾你嗰阵时， 你 declare 噶嘛？你做嗰阵你会 declare， 譬如 within 未来呢几年你有冇大嘅 changes， 你要 declare 噶嘛？你签咗合同，佢除非我唔知道到时会改，但系 so far 嚟讲，暂时就未听过会攞翻你个 credit line。即系你攞咗 equity 个 credit line， 佢俾你嘅，即系唔会问你攞翻。其实有啲区跌咗，佢都冇问你攞翻。即系譬如我见到有啲喺 Queensland 或者系 Perth 有啲楼咧，根本跌咗价咧，佢都冇攞翻人哋 credit line。As long as 佢有钱还，佢就唔理咯。 因为跌得少啫，我相信，因为你试下跌啦，唔系因为跌得少啫，佢跌得少梗系 唔会。Perth 有啲跌得好劲啊 ，Perth 有啲楼跌咗成30%都有啊，有啊有啊。 我犀利啊！ 系啊，有啊有啊，矿区嗰啲系啊有啊。 啊！呢度我唔知啊，我迟啲，不过你应该你熟过我嘅，应该你 搞错咗啦，唔系攞 PIA 啊 ，PIA 嗰啲攞 PIA 啲banker 成日要攞 sell 攞 PIA 啊嘛，咁你攞 credit line 同攞 PIA 系唔同啊？ 唔系，我都发觉银行而家收紧咗，因为咧我 expect 我借可以借咁多钱，而家佢啊嗰间狮子银行借到俾我钱，同我 expect 都争。不嬲都紧噶啦，狮子银行系出名紧噶啦，佢利息好啫嘛，但系佢紧噶嘛啲嘢系。 系啊，我即系俾个好侮辱嘅价俾我，我有价借咁少可以。 你讲个利息佢俾得差你定系咩？我唔明。 唔系利息，唔系利息 OK 嘅，即系我嗰个 額啊，嗰個嗰個額度啊，即係譬如我可以借，譬如當我本來即係 for example 啊，我本來要借100万，咁原來佢俾得個7折8折我啫喎，咁樣咯。 不嬲都係咁噶啦， 不嬲都 係咁，經 濟好多 係 咁樣噶咯。 我有舊同事獅子係咁樣嘅，獅子出名 只係咁， 佢啲利息係比好啲你咯，佢咁樣吸引人咯，因為佢點解利息比好啲你？因為佢緊啊嘛。 啊 佢即係佢緊，即係個風險低，咁利息梗係好啲噶啦，係啊！你其實你睇利息知道間銀行啲風險有幾多啦，其實。 O K。 係啊，所以你講嗰個，你其實你可以試下問佢攞 line 噶嘛，即係你我唔知啦，即係如果你間屋還得7788，冇理由攞唔到 line 噶嘛，係。 我冇喎，無殼蝸牛嚟喎，我冇屋喎，我無產。 我咁寡思啦，我講緊啲人有 equity 嗰啲啊，好多人而家都係咁噶啦，即係攞咗個 equity line 先。 啊，唔系即系到时睇下俾唔俾你咯。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即系如果我系有即系我起码即系攞冇所谓嘅，但系就我唔系好觉得会好安全。 你冇楼，你冇得攞 equity line 噶嘛？你冇 我知啊，即系有楼咧都要睇清楚，因为其实如果个楼市跌咧，系唔会跌一嘢啫，弹翻上去噶。你知唔知啊？你跌一嘢，跟住系平咗一排，咁就小阳春，跟住再跌一镬嘅。 即系我唔知银行第日嘅例会唔会改啦，但系 so far 我见到啲人，就算你话买 PELF 嗰啲跌到阿妈唔认得，都冇我冇见过银行会问佢哋攞翻个 credit line 咯，系啊。 咁唔等於你好咩喎？你即係其實如果譬如個樓市即係跌咗落去有排唔上翻咧，或者你到時嗰個啲 job 唔係好 secure 嘅話咧，咁你大咗嘅啫喎，即係你以為自己到時我可以借到多啲錢啊？ 你攞 credit line 唔代表你要借嗰筆錢噶嘛？即係譬如我而家還就7788啦，我想攞翻20万嘅 credit line 攞咗先，但我唔用銀行唔收息噶嘛？ 嚇即係擺落備用咯，即係到時係咯。 啊，即系譬如有啲人想第日我有急事嘅，要买车买剩嘅，咁可以有个 credit line 咁啫嘛。 OK， 好咯，喂，差唔多够钟，我哋讲得太长嘅都。 好 啊，下一节再下一 节再 讲， 系咯。 O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咁啊，好啦，欢迎翻到嚟呢个港珠澳第51集嘅第二节啦。喂，猫姐啊，我哋老友记咧，Nick 咧，最近日系咪两个礼拜之后会有新搞作？ 有新搞作，去招呼总理佢。 屌总理！ 喂，但系佢好似仲未得到 approval 佢呢个行动。 佢呢个 council 仲未 approve。 Council 就唔会 approve 啦，未必 approve 啦，系啦。咁佢呢个行动系做咩咧？咁即系其实我哋之前嗰几集咧都讲过啦，就话即系你澳洲 OK 收难民，咁你收嚟收去咧，都系嗰啲叫系咪红番区啊？猫姐，我哋可唔可以叫啲？ 系咯，西雪梨嘅咯，主要都系如果你雪梨嘅话，但系其他区嗰啲都系佢集中喺某几个区噶嘛，全部都系。 即系喺啲。叫做比较红番区啊、杂啲嘅区啊、狗贩之地咁样啦。 系啦， 咁就但系咧，即系其实你当区住嘅居民啊，甚至系嗰啲即系以前喺嗰啲国家嚟嘅移民咧，都顶呢班友唔顺啊嘛，因为你搞到个地方乌烟瘴气啊，同埋最主要就系咧，澳洲嘅城市咧，唔系好似美国啊、加拿大啊。嗰啲咁样咧，系好多 highway 啊，可以不断咁起噶嘛。雪梨咧已经起得密质质噶啦，啲道路网络咧就全部系细路嚟嘅啫，冇 highway 啊，冇大路嘅。咁你再每年抌成千几个人落去一个叫做即系可能譬如2公里乘2公里嘅地方，咁你点顶啊？系咪先？ 系咯，一来地方唔够啦，二来你要谂下嗰啲人融唔融入到呢个文化系一个好大问题噶。 即系你嚟到咁又唔融入，咁政府 你净系每年收咁多啲强国啊，嗰班已经顶唔顺啦，系咪先？即系嗰班都仲起码有啲钱，话你收呢班回狗又融唔融入，又要养佢，系咪先？ 又搞事，最大镬就系搞事，周围喺度抢嘢啊、非礼啊，诸如此类咁样，系啦，咁就 喂你咁讲，人哋会话你 racist 噶， 咁又点啊？ 话佢哋抢嘢， 呢个系 fact， 系啦。即系你够唔够姜铺全部种族嘅 data 出嚟话， 呢、這个叫做呢啲种族唔会搞事，嗰啲种族唔够会搞事啊？够唔够僵咁样啊？唔够僵啊嘛！所以搵17个语言，即系派呢个叫街招嚟整我啊，好唔好？好似老萧咁样，真系咁多嘢讲。即系 anyway 啦，3月5号星期日啦，喺即系呢个叫做喺啊。Malcolm Turnbull 屋企门口啦，呢、這个叫做 New South Head Road 啊，同埋呢个 Wolseley Road 啊 ，Point Piper 嘅交界咧，咁就阿 Nick 咧就号召啦 ，March to Malcolm's Mansion 啦 ，Dumb Islamic Intruders in Point Piper， 我唔知佢可能会好似即系当年人民力量咁样啦，飞呢个纸飞机入去呢个叫礼宾府啦，我唔知佢发生咩事咧，但你应该有。 喂，但系而家 Council 都未批，都唔知道有冇机会佢哋去游行到啊，真系 未必批噶，但系 系咯。 但系呢个其实 Malcolm， 你有冇 Google Street View 个 Malcolm Turnbull 间屋？ 大概睇佢之前有个窿啊嘛，喺度系嘛？ 即系呢个佢个地址就系46 Winola Road 啦 ，Point Piper New South Wales 2027系啦。呢个香港网友如果想上去食下花生啊，可以 Google Earth 度自己上去睇嘅。咁就即系呢个最衰猫主席今日唔喺度啦，如果唔系好多嘢讲，我谂佢都会去嘅，系啊。好啦，落下一个 topic 啦，咁就即系喂呢排电视呢个泼妇骂街啦，好恐怖咯，有冇睇？你阿猫姐，你系咪睇咗呢个叫做呢个泼妇骂街发生咩事啊？ 喂，日日都睇啦，简直好似连续剧咁噶呢间嘢。 你有咩 TVB 嗰啲连续剧一样咁精彩、啊？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单嘢发生咩事咧？ 我试完就系有一个唔系嗰个咩 Yasmin 啊嘛 ，Yasmin about Maggie 啊， 佢系苏丹嚟嘅难民，佢唔知几岁嚟澳洲， 两岁，佢两岁嚟澳洲，喂，原来佢同 Jam 一样大噶， 我唔知道， 91年出世噶。 91年出世嘅，我唔知道、啊。总之佢就嚟到之后就话自己系难民，跟住又话自己系回教，觉得回教咧就好，其实咧系一个自由嘅民咩，自由嘅宗教，又咩好有女权。跟住咧，点知俾人爆佢之前攞政府公帑去旅行，我有冇睇呢单嘢？ 咁其实咧呢、這个 Yasmin 咧，呢、這个 Yasmin about Magic 咧，咁就系一个两岁嚟澳洲嘅，我甚至亦都唔知佢系咪一个难民啦。咁佢老豆就系、是。佢老豆就系、是、佢老豆就系一个埃及人啦。原来佢老豆都系 engineer 嚟嘅，所以基本上咧，你话呢啲可唔可以叫难民咧？我真系拗晒头嘅，真系系啦，即系跟住之后老母就系呢个叫苏丹人啦。咁就即系佢系喺 Queensland 住同埋读书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喺 Queensland 住同埋读书咧，其实佢两岁就已经喺度啦，系啦，咁就佢读一间叫 Islamic College of Brisbane 嘅小学啦，之后就读一间天主教嘅中学啦，咁嗰阵咧佢就读天主教嗰阵咧，佢就系叫可以咁讲啦，佢成功争取咧，佢叫个校长咧就迁就佢，就俾佢继续戴头巾，同埋可以着一套佢即系啱佢嘅宗教嘅校服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佢喺16岁嗰阵咧，就创立咗一样嘢咧，就叫做呢、這个叫咩叫 Without Borders 啊，等等先，呢、這个叫系啦 ，Youth Without Borders 啊，咁就咧即系佢搞好多呢啲叫世界嘅叫做唔同嘅 forum 咧。你知香港啲后生仔有阵时话参加嗰啲咁咩叫 conference 啊，即系睇下人生有咩意义啊，可以令到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咧。咁佢搞坛咁嘅嘢咁样啦，系啦。咁就即係佢就亦都係除咗话佢自己係即係呢个叫做喺澳洲係第一个叫咩南苏丹裔叫苏丹裔嘅女性工程师喺转油台工作啦，跟住之后呢又即係其实成日上电视呢就即係讲下佢对于佢嘅信仰啊，即係呢个叫做即係係点样睇法咁样㗎喎。系咯，阿猫姐，你系咪即系其实即系点解咁大争议咧？佢系上咗 A， 你系咪睇咗嗰集ABC 嘅 Q&A 咧？其实有啲 我冇睇成集，我净系睇咗人哋喺上网 post 嗰啲片段咯。 系 好正，佢同阿 Jackie Lambie 好似泼妇骂街咁啊！呢个 咁啊， 呢单嘢跟住最正唔系，我觉得佢最正唔系同 Jackie Lambie 闹交，系牵连到咧好多人都鬼插佢。 咁佢同 Jackie Lambie 闹啲咩？ 未佢阿 Jackie Lambie 话don't play victim， 即系嗰个人成日扮 victim 啊嘛，话佢即系话其实佢成话到啲 Muslim 其实好好啊，啲人只不过系啲人针对 Muslim 咁样。 跟住阿 Jackie 咧，明唔明啊？系啊。 即系阿 Jackie， 即系阿 Jackie 咧，即系基本上咧嗰、那个，即系其实点解Q&A 咧邀请即系呢个女人咧上去做即系做论坛，就系、是、因为即系佢想就即系透过一个叫做呢啲系咪叫扑街 KOL 啊？就即系同澳洲嘅主流社会就讲，其实咧我哋回教咧就唔系咁样嘅，好似我咁样都可以有多姿多彩嘅生活噶。即系你班咁嘅澳洲啊，基本上佢都系话白人噶啦，白人就妖魔化你个宗教。我只不过系我只不过系每日啊，即系祈祷五次啫嘛。我系即系我嘅生活系同你一样嘅，你班友成日迫害我，我而家好唔开心咁样。咁就即系 其实讲到啲人好 victimize， 讲到啲人好迫害佢噶嘛。 跟住咧，即系咧，其实咧，佢讲埋啲咁嘅嘢咧，就令到咧好多人咧就好猛咧，即系甚至系包括啲澳洲嘅回教宗教领袖咧，就话：喂，大佬，你唔系每日祈祷五次咁简单嘅，你仲要即系守斋戒啊、守成咁样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又觉得，即系呢个叫，即系佢自己都讲唔到点解 Muslim 系一个最 feminist 嘅 religion。咁你即系你自己都。即系叫收纳税人钱 ，convince 唔到人都系， 唔系即系你自己收纳税人钱去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中东，佢去咗基本上佢去沙特阿拉伯，去咗中东啊，去咗北非啲国家，就即系佢话要 spread 呢个澳洲价值去俾佢嘅同胞，而要 stop 呢啲嘢，即系关你鬼事咩？真系咁嗱，同埋即系如果你真系想乜鬼嘢，你真系想即系你即系要博同情啊！觉得人迫害你嘅，唔该唔好戴，唔好着到成个朝同咁样啦。你着到身光颈靓，皮光肉滑，又肥又大，你好难卖小强嘅，搵即系睇下， 真系好难卖小强。 睇下演员的自我心燥咁样啦。即系其实你一来就系、是、即系喺度讲话，系啊，我喺澳洲住啊，但系我系唔中意守你哋嘅法例，我中意你全部人就晒我啊！我咁样，我觉得我咁好 proud of 自己。你听落。去都唔 make sense 啊！成个故事就系、是，所以好乞人憎咯。 喂，咁开张嘅，其实即系呢单嘢，我冇乜，即系冇乜出声嘅。不过即系我觉得咧，就系话而家呢啲咁嘅，即系佢咁走出嚟咧，其实系某程度系帮到忙嘅。即系话本来咧唔系好讨厌呢啲回教嘅人嘅，开始会讨厌呢啲咁嘅人啦。即系佢走出嚟嘅形象又系咁样，即系讲嘢又咁即系咁样讲法，系嘛？即系其实佢系系啊，我觉得即系而家你你譬如 而家即系帮 到忙， 快啲落台， 帮到忙，即系同埋帮嗰啲澳洲右翼嘅不嬲去返回佢教嗰啲个声势壮大咗啊！你而家睇到 Jackie Lambie 日日出，你知唔知 Jackie Lambie 日日出 post 嘢搞到 系啊，喺度话呢个叫做你想守则。你想守 Sharia law 是你的问题，但是呢度是澳洲，唔该你遵守翻澳洲的法律。你喺呢度标旗立义系咪先？ 系啊，日日佢都 post Facebook 啊，几正啊！跟住连 Tony Abbott 都闹呢条友，我睇。 Tony Abbott 喺呢个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喺众议院度闹佢啊嘛。系啊，咁就即系喺度，系咁，跟住之后佢就系话，如果呢个叫做 OK Islamic 咧，如果真系咁 feminist 嘅话，咁 how come such terrible things are done to women in its name？ 系啦，咁就即系如果系咁乜嘢嘅话，咁你做咩要嘥我哋纳税人钱去翻你自己嗰啲咁嘅地方咧？即系你 dual citizen 嚟嘅，你做乜要我哋帮你啊？系咪先？你咁中意改变世界，你咪自己死翻去咯？睇下你有冇命出嚟，真系。即鬼唔望 ISIS 奸咗条八婆啊！屌你老尾，好烦。 唔系，其实如果佢觉得阿 Islam 咁好，佢咁大爱精神，点解佢唔去 refugee camp 住下咧？ 唔系，即系点解你纽奇嗱？你甚至好似英国嗰啲你知英国有啲姐仔好癫噶嘛？即系觉得 ISIS 好正嘅，或者呢个伊斯兰文明好正啊？咁不如系啦，即系一来好似你所讲咧，我对佢住啦；二来就系唔好翻嚟啦。即系好似好似啲战，好似嗰啲叫做咁啊，佢啲圣战士咁样，觉得真主好捻感召你啊！ 唔系，因为呢个姐仔。最黑人憎嘅地方咧，俾人影到相咧，佢去訪問阿聯酋啊，訪問嗰啲咩伊涉嗰啲地方咧，佢去嗰啲地方全部都譬如大學啊，好安全嗰啲地方啊，即係比較好多外國人嘅地方，啲人咧咪係咁笑，估佢話：喂，你如果你真係咁 咁覺得咁偉大，你應該去真係去啲回教區喎，唔應該去埋呢啲咁嘅西化嘅地方。 唔係佢去咗科威特、約旦、以色列同埋埃及。 但 係呢啲半個美國嚟㗎，大佬，你梗係安全㗎。 唔係同埋佢去個地點嘅問題啊，即係佢唔係去人哋嗰啲點講啊，即係嗰啲好多廟嗰啲咧，佢去埋曬呢啲大學啊嗰啲咁嘅地方，你明？啲人哋覺得佢即係佢唔係真心咁信回教咯，好多人都覺得佢唔係真係關心咯，係啊。 係啊，咁就但係我諗呢樣嘢咧，即係咧，你講到即係其實澳豬咧咁易乜都唔記得咧，咁就基本上呢單嘢咧就好快會落幕噶啦，我估係啦。 係啦，咁同埋佢即係我。補充少少咧，就係話，即係我睇到近來其實即係澳洲不嬲都好鬼大愛包容噶啦，即係喺全球裏面咧，其他你睇下美國，而家美國開始喐佢啦，同埋將即係嚟緊嘅歐洲大選啦、啊、即係荷蘭啊、法國啦、啊，如果呢啲嗰啲係反回教，即係嗰啲本土右翼嘅上咗台咧，成個世界嘅趨勢咧，個氣候都係咁嘅，即係呢啲行啦，佢呢啲咁走出嚟講嘢，而家係好不智嘅，即係佢冇乜運行啦， 缺乏政治智慧， 係啊， 唔係可能 應該收斂， 可能維穩費使到七七八八咧，要出嚟發癲咧，發窮惡， 喂，佢有啲正心 B B， 我覺得佢。 唔系 澳洲正心 B B， 佢唔系澳洲，佢似咩咧？佢似中国游水奥运队嗰个傅园慧， 火计姐 系啊，嗰副眼镜啦，又系大山婆咁嘅格啦，平时就面部 表情啊，夸张嘅表情啦， 咩啊？咪好似变相怪杰咁样咯，即系个下巴扭去左边，但系只眼就飞去右边咁样咯，唔知想点。 喂，如果讲火鸡姐，啲人会容易啲谂得佢个样，即系如果未见过佢嘅相嘅话，黑板火鸡姐 咩啊？好似火鸡姐咁样，好好恐怖。 黑蚊蚊嘅火鸡姐， 烧窿火鸡，烘窿咗。唉，嗱咁啊，唔好讲啲咁无聊嘅，其实。唔想讲呢单料啊，系阿猫姐想讲呢单料，我唔想理呢单料。 我咪讲喺回九咧，我都想提下咧。其实你知唔知咧？Pauline Hanson 同埋 Jackie Lambie 咧，呢两个女强人啦、啊，佢哋都系反回教噶嘛，即系反嗰啲 Burka 啲噶嘛。但系佢两个本身唔啱，知唔知？ 阿 Jackie Lambie 成日话阿宝莲姐好 high 噶嘛，成日话佢太黐，成日话佢太黐线啊嘛，你唔可以咁样噶嘛。 他们两个不尴尬，跟着我看过 Jackie Lambie 有个 video 说、我们都是不赞成 Burka， 但是我和他的 position 是很不同。 但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嘛，是。 我觉得很开的两个。 不是那就是好像什么样好像这个叫做阿盖达谴责 ISIS 这样差不多。即系觉得 ISIS 你太黐线啦，我都冇你咁黐线啦，收手啦，顶你个肺！ 唔系，可唔可以咁样讲佢？佢话佢自己系我系佢系温和民本土派，佢话 Polynesian 你激进本土派噶嘛？ 但系佢讲嘅嘢一模一样， 系佢都咁激进咯，大佬就系最弊。 咁啊。落下一个 topic， 唔好再讲呢个阿盖达大战 ISIS， 仲有呢、這个回教火鸡啫。 咁啊，讲呢、這个呢呢、這个咩啦？即系其实唔系你有冇去过 Melbourne 啊？你哋我去过一次啫。 有， 我去过一次啊。我唔中意嗰度住，我觉得食嘢啊、玩就 OK 咯，但系住唔掂，我觉得 Melbourne。 你几时去啊？ 你几时去？ 我几时去啊？几年前咯，九月去咯，系啊。 几年前应该 OK 嘅，因为我去过好多次噶啦。咁我对上一次系两三年前到啦。我觉得系好过 Sydney 咯。嗰阵时啊，即系而家就唔知啦，因为而家嗰度系其实好立立乱啊，好多嘢。 唔系我去嗰阵，我都觉得周围都好多 apartment， 我唔系咁中意。其实 唔系，我觉得佢个城市系比较即系个 city 嗰度系欧洲式啲咯。 佢 plan 得成熟啲，有啲似美国，即系几条大 highway 侧边有啲横 highway 咁疏导啲嘢咯。 唔系，同埋佢个 city 入边咧，佢好多嗰啲旧建筑噶嘛，即系你好似去到欧洲嗰啲地方咁样嘅，可以。同埋嗰度人咧，喺街上啲人咧，好似有啲即系比较 city 啲人有啲品味啲，啲衣着啊啲嘢。 哇，唔系、啊，但系觉得佢人好着得好酸喎、啊，啲人。 哇， 我去 Collins Street。我去 Collins Street 見到啲男人咧著咧，人哋咧平時 Martin Place 都著得好靚噶嘛。Collins Street 嗰啲真係罩遠咯。 但嗰 好求其喎，嗰啲人。 但係嗰啲友仔個個都買得起樓喎、啊，你睇 Martin Place 嗰啲有幾多個買得起樓啊？個個咪 flatmate， 撲街啦，屌你老母！ 唔係喎，而家 Melbourne 好多人都開始買唔起樓啦，冇睇報紙啊，報紙新聞有講 先。全澳洲都係咁啦，唔係尤其是 Melbourne 啦，係咯。啊！不過 anyway 唔係即係我可能我同你睇法唔同啦，即係我講緊幾年前去 Melbourne 啦，咁但係而家我唔知啊，因為而家即係好似即係嗰度係 失去光環啦、啊， 係即係唔係佢嗰個州政府咧就仲左交好仲左交過呢個 New South Wales 個州政府啊嘛， 啊嘛， 係咯啊。 咁就咧即係最近咧就咧 Melbourne 咧 The Age 咧咁就有篇。報道就係話咧，有呢個五個原因啊 ，Melbourne 已經唔再係世界上最宜居嘅城市啊，係啦，咁就又有幾個原因，我哋可以每個去 explore 下啦。我自己就舊年九月去過 Melbourne， 都好短啊，去三日兩夜，我去做嘢啊。咁你話有啲即係市內入邊有啲似温哥華咯，其實有啲似阿簡洛夫咧頭先咁講咁樣咯，即係你佢係個 downtown 入邊咧係。有啲高高低低，有啲山路咁样，有啲石春路，跟住一扎好旧嘅 building 咁样咯，系啦，所以有啲似欧洲。但系你话市外咧，啲大 highway 咧，真系似我成长嘅多伦多咯，系啦，即系冇咁塞车啦，即系唔好似 Sydney 咁样，即系我要去边度都塞成架车咁，嗰度唔系嗰度好快，系咯。 佢嗰啲公路好劲啊，劲过 Sydney 嗰啲，佢六线噶嘛，好似六线八线咁啊。 六线同埋 系佢。 有啲 parallel， 有啲 parallel 嘅公路嘅，即系你喺 downtown 都有两条大坑，有几条大坑嚟出 downtown 啦。 同埋我觉得佢火车好，个 system 系好过 Sydney 嘅，火车个 system 就。 你知唔知佢？ 我都有搭火车。 佢个火车系香港地铁公司有份 own 嘅。你知唔知呢样嘢？真嘅。 我唔系咩？我唔知喎呢样嘢。但系我觉得个 system 系 run 得好过 Sydney， 准时过 Sydney 嗰啲。 Metro train 系 OK 嘅，除咗成日罢工同埋成日坏之外。成日坏咁啊，成日水浸浸烂晒啲嘢噶嘛，系咯，咁就 有多啲水浸区系。 有五个 point 啦，咁第一个就系话呢个 Melbourne 嘅楼价咧，就系即系呢个叫 grow 到黐线咁样啦，系啦，咁就话即系呢个叫即系越嚟越塞车啊，同埋就即系讲话呢个叫 average 嘅 morning commute speed 系31 km 咁样啊，系起咗好多路都唔掂啊。其实你比起 Sydney 真系 nothing 噶，你喂，其实喂原来 Melbourne 都有个 apping 咯，系我都唔知喺边嘅咯，系咯，咁就即系讲系话越嚟越塞车啦，咁样咯，系啦，咁又系雪梨啊，都系。 我知道 Melbourne 有个 Burwood 咯， 咪啊睇下 Melbourne apping 去。 Melbourne 有个 Burwood 咯，即系都系 Melbourne 有个 Burwood 又开始好多强干嘢。 Melbourne 好不嬲，为咗个强国噶啦。 啊， 嗱 ，Epping 咧去 downtown 咧就等于我哋呢度，其实唔系好远啫。Epping 去 downtown 几多 K 啊？睇下先。Collins Street， 我好似 Hornsby 落去咁样咧，咁差唔多啦。咁啊，你班友惯咗冇 traffic 啫。 系啦，佢哋嚟 Sydney 住下就会觉得 Melbourne 好啲啦。可能佢哋太 relax 啦喺 Melbourne 之前。 咁第二个咧，其实 逼车啊， 系啊。第二个咧就系咧，其实咧我哋都讲过噶啦，就话 Sydney 嘅唔系 Melbourne 嘅罪案率咧，就系比起呢个叫四年前咧，系升咗23% 嘅，系啦。咁就喺10万个人入边咧，有九点有呢个叫咩9.4% 系。是增加咗咯，系啦，咁就即系有啲咩最大嘅，即系有啲咩好 common 嘅罪案咧，就系呢个殴打啦、抢劫啦、爆窃啦，同埋呢个 dangerous behaviour 啊，即系好似阿猫姐你今朝 post 咧，可能咧即系个差佬咧走去 截條友，佢條友就一兜拳打埋個差佬。 喂，今朝嗰個喺 Maryland 噶，嗰個 即 係 嗰一類咁嘅嘢啦，係啊。 嗰單嘢幾正啊！打差佬嗰單， 唔係嗰單嘢咧，好似咧啲啊，啲啊，你有冇睇過一段片咧？佢話差咧喺重慶大廈度揼個差佬，咩水鳥拳啊嘛，南亞水鳥拳，你知道我講咩咯？ 啊， 係咯， 香港嗰單啊，嗰單 香港嗰單啊，嗰單有南亞水鳥拳。系啦，咁就话即系呢个叫做，尤其是喺即系 Melbourne 啦 ，Melbourne 嘅青少年罪案就好大镬啦。咁其实个大镬到咧系咧，即系呢个阿简洛夫，你可唔可以讲下 Melbourne 青少年罪案好大镬啊？ 我谂好大原好大嗰个系因为咧，其实 Melbourne 咧系唔知几时啦，收咗一班咧嗰啲非洲裔嗰啲咧，嗰啲比较后生嗰啲嚟嘅。咁呢班人咧，佢哋叫 Apex Gang 啊，即系 Apex 啊，个 Gang 就系嗰个咩啊？ 帮会个名。 党啦，即系嗰啲咁嘅咁啊，咁呢班人呢班人咧就系联群结党咁咧，就系公然咧去即系抢嘢啊、偷嘢啊咁样咯，即系成即系佢唔系个别嘅，即系可能有几十人咁嘅，咁就出嚟搞事，咁就好即系嗰即系嗰个近呢一两年咧就系、是、有呢度有呢啲呢一系啦系啦啦， 抢车、抢 iPhone、揼人 系啊， 集体抢劫、啊、即系成班。即系四五十个冲出嚟咁样， 系啊！ 之前我有睇过啲片，上网睇过啲片段咧，佢哋成日去嗰啲convenience store 揼人啊，抢嘢咧，连啲差佬都唔够胆搞佢哋嘅，因为惊俾佢揼翻转头啊。 同埋差佬怕开枪啊嘛，唔系美国啊嘛呢度，美国嘅话咧机关枪嚟扫你啊，我理得你啊真系。 唔系，同埋你如果记得就啱啱前嗰排发生过一单咧，就系都系 Melbourne 咧，就系嗰个车啦吓，冲上人路嗰度咧吓。咁啊，怼冧咗几个人咧，嗰单都喺 Melbourne 发生噶嘛，即系 一嗰单， 佢疑似恐袭啦，佢又因而家都唔即系吓，咁但系佢以前咧相对嚟讲咧，佢嗰个治安系好过 City 嘅，应该吓、啊，即系譬如你讲十年八年前啊，我觉得，但系而家咧佢系即系我哋。即系我唔系住喺 Melbourne， 我都即系好多听好多新闻，其实系差咗。我睇到好多罪案 开始。系啊，跟住仲有之前有一单新闻，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有讲咗个女仔喺 Melbourne 咧，佢喺度 complain 埋个政府咧，即系咧成日咧话我哋起多啲楼就可以增加供应，就会变 affordable 喺 Melbourne 嘅个人。跟住佢话点解问咧个政府点解啲楼越多反而越难越 afford 唔起？即系佢跟住就 complain 话好多其实 Melbourne 起嗰啲楼系空噶嘛，冇人住噶嘛，啲 强国 当金库嘛。 系啊， 系啊，嗰啲又做金库噶嘛，系啊。如果你我唔知道有冇收 bank 啦，之前都讲过啦。其实夜晚咧好多楼咧冇开灯噶。 我知道啊，我咪收 bank 租个 Airbnb。 系啊系啊，系系好多楼冇人住系。 咁就即系呢个第三点就系呢个 housing 嘅 affordability 啦，就越嚟越贵啦，买楼咁样。其实说嚟都系咁啦。第四就系、是、喂，第四呢样嘢猫姐咧，我谂咧你会清楚啲咯。你话好多。叫做即系呢啲学校又冇分定啦，系啦，咁就叫做就即系 Victoria 联邦佢拨款俾佢做教育经费唔够啊，同埋唔够学位啊，系啊，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喺三年之间咧 ，Victoria 咧啲学校咧会要即系收成一百，要收成呢个 1 million 个 student， 成一百万个学生啊，系啦。 哦，咁买俾多啲强国人去咪实够咯，冇问题啊！多都唔够，多都唔够位收啊！真系嗰啲 系啊，咁就即系佢已经系州政府已经系谂住喺嚟紧呢五年之间咧就起多42间学校啦，但系都系话喺十年之间要开多220间至够个点班咯。咁你又收强国人，又收难民，咁即系本地人又生，咁你系搞唔掂噶啦， 系搞唔掂啊！佢要攞嚟战嘅呢啲嘅。 第五点 系啊，同埋你知唔知喺 Melbourne 好多嗰啲 safe school 嗰啲嘢，知唔知？ 唔系啊，左唔系 safe school 嗰条豆腐婆系 Melbourne 嚟嘅 ，Victoria 系啊，好多呢啲 school 嘅系啊，好恐怖啊！ 我都觉得好恐怖，即系啲 啊，呢咪即系其中一点我讲咪话佢除咗嗰、那个咩咧 Apex Gang 咧 ，Melbourne 咧就仲有就佢就即系左交多咯，个政府又左交，嗰啲左交嘅人就多。 左交又多，又成日示威，佢基本上佢成日单摊系 close 咗噶嘛，因为示威噶嘛，即系又示威又搞事，跟住之后有啲又得闲啊 Antifa 咁样呢样，乜阿芝啊装摩洛哥麻捻烦，系啦， 咁最尾嗰点咧就系话呢个 Victoria 个环境嘅 deteriorate 啦，就话空气污染啊、塞车啊、乜乜啊，车其实 Sydney 都有啦。好，下一个，下一个就讲呢个叫做咩啦，卖老番，卖老番啦，系啦， 即系呢啲 show 系嘛？ 系啊，咁就即系最近咧就喺呢个Sydney Morning Herald 啦，出咗篇报道。嗰篇报道咧就系讲呢个名创优，即系佢话呢个日本品牌啊名创优品咁样咪大举进军澳洲，咁基本上咧系一条咁嘅鬼佬吴三桂咧就引清兵入关噶啦，就开到嚟呢度啦。咁其实咧佢就谂住咧短时，即系佢就睇咗佢就喺香港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呢啲铺头，即系呢名创优品系好成功咁样啦，咁就谂住喺澳洲大展拳脚。咁而家佢喺呢个叫做雪梨市中心啦、City 啦、Chatswood 啦、Hurstville 同埋 Miranda 咧，都系有开铺头嘅。佢谂住开300间话，猫姐，你 喂， 有冇去过？ 我顶佢个肺！我去过啦，我初初唔知噶，我入咗 Miranda 嗰间咧，我以为佢系韩国嘢嚟噶。你个门口 Miranda 嗰间佢整到咧，同其他嘅名创优品系唔同噶。你喺门口睇，你唔知佢系名创优品噶，但你入到去慢慢睇佢啲嘢咧，你就知啊。其实佢啲货全部系名创优品。 佢入边卖，我即系我去过新加坡嗰啲啦，咁我哋都收过只名创优品卖嘅熊本熊做圣诞礼物啦。咁澳洲嗰啲卖啲咩多？我冇去澳洲嗰啲。 澳洲佢系 copy 好似我唔类似优之良 无印 Uniqlo mix 咁样，即系买啲精品咁样咯，即系懒系好似无印咁样摆得好整齐，又分晒类， 唔系又抄大数系啦，抄咪大数 啦，系啦，佢抄晒嘅根本就系、是、佢即系佢扮到两条 line 咁样咯，佢而家喺澳洲你睇到佢又扮日本 line 又扮韩国 line 咁咯，其实都系同一班嗰啲咁嘅垃圾咯。 咁佢咧， 佢咪谂住呃鬼佬，啲鬼佬唔识咧。 系啦，就即系佢讲，佢 Sydney Morning Herald 咧，咪啲鬼佬几鸠蠢啊 ！Wiki 都系一个 Chinese brand 嚟噶啦，咁佢仲要话系 co-founded by Japanese designer Junya Miyake and Chinese entrepreneur 耶高富咁黐鸠线嘅 ，tends to follow Japanese group Uniqlo and homewares group Muji around the world. It has designers in Japan and its factories are run out of China. 你都黐线嘅真系。咁你系啦，咁就即系佢系谂住即系嚟到澳洲啦。 同埋咧，我去有啲货咧，讲真咧，好似人哋开多立卖咁咧，仲要贵人哋几倍咁咯。我唔知道有冇睇过入去。 全部都系同一个厂度嚟噶。 我唔知道，但系佢好开多立 feel， 佢懒系执到整齐咁，跟住啲笔嗰啲咧卖人哋几倍咯，贵几倍咯，系啊。 佢贵几倍，其实无印价钱喎。咁点解我唔去无印买咧？ 就系咯，冇印嗰啲即系日本 啫嘛。系啦，咁佢就话即系，喂，你有冇？佢就话咧，佢喺澳洲嘅假想敌就系咩？就系、是、Dotty Super 同埋 Valley Girl 乜鬼嘢嚟噶呢啲 女装咯。但系佢卖衫咩？佢谂住名创优品。 系佢谂住卖埋衫啊。 哦，衫嗰啲头先你讲啲卖衫全部。 O K， 咁佢就而家佢喺 Sydney 就开咗几间铺啦。咁佢谂住就进军Melbourne 咁样咯。咁佢就话即系。佢系谂住呢个叫乜鬼嘢？系会做佢仲有卖化妆品个 Kai 真系 有啊！所以我咪中招咯。嗰次我入去，我以为嗰间系卖韩国化妆品，佢整到好韩国化妆品 feel 咁噶。跟住但系原来系大陆嘅顶佢啊！一睇就知有啲中文喺度。 唔系个重点，其实我唔系猫姐个重点，我觉得唔系话佢系边度，即系大陆定乜 Q 嘢。即系我重点，我觉得。依家咁嘅人都係抄人哋，係好即係好無恥咯。即係如果你話你係大陸嘅，你咪打招牌大陸，或者我係邊一度嘅，咪邊一度咯。你走去學人哋抄人哋，又唔認喎。呢下先最無恥啊！ 跟住就喺度扮人哋嘅國家嘅嘢貨咩？好 cheap 噶嘛？ 係咯，佢抄咪抄到足，即係人哋嗰啲設計，譬如有啲 pattern 有啲成，佢人哋係自己創作出嚟噶嘛，設計噶嘛。 咁你咁講，你 Topshop 都係抄人哋嘅，唔知知唔知 ？Topshop 係抄 ，Zara 都係抄。 系啊 ，Sara 都系抄嘅，系啊。 但系佢抄得嚟系仲要好无耻，我唔认啊嘛。 系啊， 即系话系佢完全系佢又整过嗰啲咩啊？又佢嗰啲 product 系嗰个咩日本嗰个咩嗰个设计，即系嗰个咩有个设计师咁样整个日本名，人哋发觉系根本冇日本系冇人识呢个人嘅。 吉川春代子， 唔知乜 录到条野狼。 唔系咁你做咩？咁咩话自己日本啫、啊，大佬系嘛？ 咁鬼佬信噶嘛？ 鬼佬真系鬼佬会信嘅，真系。我觉得佢会做得好好添。 唔係佢我就話佢有機會喺雪梨成功咯，但係我即係咧香港嗰啲就個可能好多人知，不過香港都唔係好多人知喎，香港都好多人自由去買嘢喎，真係覺得哎呀好平啊！ 你知唔知林康正咧啤梨漫步走去屌佢 嘅？係啊係啊，我覺得啊，咪應該搞個行動去啊去唱衰佢都好喎。好，我喺澳洲呢度啊。 咁不如我哋喺嗰個 Facebook group 度搞下啲嘢， 搵人去個門口度。冻啲企喺度啊，话佢老翻啊， 插支中国旗 喺个门 口， 喺个门唔系喺个门口烧中国旗，睇下有咩发生，真系。 唔系，不过佢真系你，如果你唔知道呢只嘢大陆咧，你喺门口睇真系唔知佢大陆嘅，佢抄得好劲嘅真系。 咁啊，以为日本杂货铺咯， 系啊系啊，好似嘅抄得。 咁就即系。 但系你留心睇啲货，真系好耍佢啲嘢系。 佢喺唔系啊？佢嗰阵佢系礼拜五晏昼出噶嘛？呢个 post 题，跟住之后我喺 City Morning Herald 个 Facebook 嗰度屌咯，我咪即系你 Wiki 都写明系强国嘢啦。咁你即系你仲要喺嗰个大只喺个招牌度话咩 Japanese brand 咁样？屌你班啲咩记者真系立卵霎到不堪啊！即系你 fact finding 又唔卵咁，又不特止。你话系咪 收钱卖广告啫？其实佢哋系啲 soft 稿。 soft ad 嚟噶，可能系好多噶 SMH 好多 soft ad 噶，系啊， 好大机会系，就系梅多落地狱啊！咁啊，今集做到呢度啦，仲有冇嘢讲？ 特别我哋留翻下次啦， 留翻下次啦，好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下个礼拜再倾啦，拜 ，OK， 好，拜拜。